绚烂的各种技能的爆发光影瞬时将战斗中心给吞没，但是紧跟着一道人影就已经从光影中闪了出来。君莫笑，目标枪林弹雨。 装火了吗？ 潘林大叫着。 不是，结束了。 李一博看得更清，这等强力集火下无法脱身又没治疗保护的角色根本没办法支撑太久，生死只是分分钟的事儿。方瑞的海无量成了夜雨生凡之后又一个退场的角色，但是紧跟着刘云也已经濒临死亡。这一集叶修没去补，他的君莫笑已经冲出高速移动，扬起一路黄沙，他已经朝着枪林弹雨扑了去。郑轩的枪林弹雨和宇文州的索克萨尔是远程，他们若想拖延时间倒是比近战职业方便周旋。蓝雨显然也有这种打算，在夜雨生凡和刘云分别倒下后，两人更是已经没了继续停在这儿周旋战斗的理由，一转就准备去和宋晓会合。结果叶修追杀的却是如此之快，先一步就预料到了这二人在己方近战职业被追杀后反倒会更轻松一些，提前就展开了追杀。转瞬间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就被抹近了不少，郑轩自知赛跑肯定不是对手，只能且战且走。枪林弹雨挥手一个闪光弹扔出，君莫笑这边千机伞哗一撑，而后一个冲锋冲出，移动加遮挡视角啥都不耽误。郑轩泪流满面呢，这货真的太烦了，总是让人心生无力。轰轰轰，枪林弹雨各种弹药不要法力似的一通狂丢，这时候节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最终结果就将在这一刻决定。而叶修的君莫笑多是近身搏杀，夜雨生凡、海无量、刘云相继倒掉后，此时场上已经就属他的生命最低了，19%。妈的，20%了。君莫笑身上挂着恢复术，一眼没瞧，这又跳回20%了。神烦啊，这种情况对于郑轩这种没斗志的性格简直就是折磨。那边海无量之后，刘云终于也倒在了乔一帆一寸灰的剑下，随即他和苏沐橙却没有立即跟着叶修的君莫笑一起集火。轰轰轰，沐雨成风的炮火却是压向了宇文州的索克萨尔。其实一直以来苏沐橙就特别关照宇文州，术士的那堆技能，什么混乱之雨、死亡之门、六星光牢、束缚术、操纵术，都会对眼下场面造成极大的破坏，苏沐橙就是放弃一些输出的机会，也非得将宇文州的索克萨尔限制好。宇文州打得很聪明，即使这些技能找不到机会出手，他也利用自己的存在吸引了星星相当一部分的关注，若非术士控制的震慑，战斗的进度会比现在更快。此时苏沐橙发动的攻击已经完全专注于索克萨尔了，乔一帆的镇鬼一寸灰也是朝他这边冲了过来，最后3-2，星星不再继续集火一个目标，而是开始多点攻击。但是来不及吧，远程职业的生命相比近战本就要多一些，而现在宋晓的韬落杀明距离这边也没多远了，电视转播甚至做出一个倒计时在那儿数秒，此时已经近到20了。20秒，蓝雨剩这两位可还有将近半的生命，想全部击杀似乎并无可能，因为角色减少，双方的输出也在变得薄弱。19 18 17，倒计时的数秒毫不留情地走着，蓝雨两个被击杀似乎已无可能，关键就在韬落杀明到阵前，他们还会剩下多少生命？若就一层血皮，那星星完全不理会韬落杀明，拼了全力将两人击杀，那也就赢了。16 15 14，叶修的君莫笑终于追到了枪林弹雨，两段攻击被闪开，终于一个抛投抓住了枪林弹雨，扔出，那落点正是一寸灰扑下的两个鬼阵的重叠交叉处，虚弱冰冻，枪林弹雨一落下就上了两个状态，跟着第三个鬼阵也已经落下，失明。枪林弹雨要糟糕了，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现场一片星星粉丝激动的呐喊声。叶修的军魔校也在飞一般的杀回，移动中端着千机伞枪形态不住的射击，和苏沐橙两人火力交叉夹攻宇文州。原本是战矛重炮组合的最佳搭档，此时双枪合作也丝毫不见生分，两端夹击，宇文州倍感压力。砰！倒数12秒时，索克萨尔被军魔校一枚僵直弹击中，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也是恰到好处地完成了一次走位，炮口不见火花，却是电磁波闪了几串，一枚玄磁炮飞出，吸附了索克萨尔，朝着一寸灰的鬼阵中心飞去。10 9 8 7，倒数已经进入10秒，乔一帆的一寸灰很努力地将枪林弹雨锁入阵中，好在叶修的军魔校也及时赶到，帮了他一把手。6 5 4 3，宋晓涛落沙鸣的身影早已出现，此时不断接近。不用倒数到零，因为涛落沙鸣是气功师，气功师并不需要零距离发动攻击。轰天炮，涛落沙鸣已在此时发动了攻击，澎湃的念气自双掌间推，先带起黄沙，仿佛一条黄龙扑向这段的战团。星星处在攻击范围内的角色慌忙让开，但是乔一帆的一寸灰也在此时引爆了鬼阵。鬼神盛宴，飞舞流窜的鬼神之力仿佛鬼影，和轰天炮带来的掀起的黄沙混卷在一起，再配上古城遗迹这边荒败的气氛，一时间倒让人觉得阴森恐怖。鬼神盛宴伤害不低，但因为时间有限，乔一帆布下的鬼阵并不多。宋晓的涛落沙鸣已经强力来袭，状态全满的他此时肯定不会太顾惜自己的生命，强打强杀一开始就将破开局面，所以乔一帆也不敢再耽搁，匆匆就将自己已经到手的机会赶紧用掉。轰轰轰，沐雨成风的炮火开始转向涛落沙鸣，但是宋晓果然不顾伤害，拼了命地往这端强冲，角色高高跳起，地雷阵又是一个范围击轰了过来，黄沙再度掀起。虚空沙海这地形本是没有风的，但是角色们的攻击技能先带起的黄沙却让场面上看起来狂风不断似的，一切总是包裹在一片昏黄之中。强杀，这种时候星星也不会再选择退让，角色围在索克萨尔和枪林弹雨身边猛攻，地雷阵先的军魔校跳起半空，但是立即一个瘦身操作后攻击再加，硬吃伤害根本不见耽搁的。军魔教生命6%，星星粉丝们的心再度提起。叶修的军魔校眼下非常重要，近身职业对角色的粘性可是远程职业无法取代的。乔一帆的一寸灰是正轨，不算是正经的近战职业。叶修的军魔校若是倒了，蓝雨三个中远程拉开一伞，苏沐橙和乔一帆想去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蓝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角色在一得机会就毫不留情地集火军魔校。6%的生命，三个角色只要一波攻击顺利打成，那肯定就带走了。螺旋念气杀，暗黑之爪，感电是手雷，蓝雨三个角色齐齐朝军魔校发起攻击，但是全部落空。军魔校的身形有如鬼魅一般，移动技能疯狂切换，在狭小的空隙当中接连三次变向，三个技能最终悉数落到了空地，转身反击。全场观众都疯掉了，何为大神，何为顶尖核心，这就是了。蓝雨三人的攻击有破绽吗？看起来并没有，但是叶修就是用这种超乎正常认识的判断和操作，将没有破绽的攻势硬生生的全给闪过。宇文州和郑轩想拉开的，但是有军魔校缠在身边，他们根本没办法拉开。一寸灰的鬼阵又一次落下，对军魔校的集火非但没能完成击杀，反倒让他们错失了打断一寸灰吟唱鬼阵的机会。这就是顶尖选手的价值，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空间和机会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严阵中升腾起的鬼火仿佛要将苏克萨尔和枪林弹雨炼化一般，苏木城的木雨成风也立即在旁上火上浇油，炮火覆盖下来。宋晓焦头烂额，他作为生力军冲入了战局，却还没有破开局面，心想也是焦虑不已。君莫笑，关键就在君莫笑。6%的生命啊，其实就他一个闪光百裂或是气功爆破之类的大点的技能一击就足够了。急火那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结果万无一失还是失手了。君莫笑溜出，星星继续强攻蓝雨的两个远程。闪光百裂，宋晓也真顾不上太多了。君莫笑就算不击杀，逼退也好吧，至少给自家这两位赢得空间，让他们拉开才好。涛落沙明不顾一切，直接踏入了一寸灰的岩阵，承受鬼火伤害，对君莫笑发动攻击。君莫笑连忙朝旁一让，宇文周和郑轩两个抓着这次机会，角色分左右就要拉开，君莫笑却又拂袖一挥，暗夜斗篷。索克萨尔和枪林弹雨顿时又被抓了回来，但是气功爆破，涛落沙明紧接着又一击，可算是抓在君莫笑正放技能的瞬间轰倒了。君莫笑的生命瞬时间清零了，但是一道卫星射线也在此时豪迈的落下。君莫笑的最后一击将索克萨尔和枪林弹雨聚在了一起，这道卫星射线将两人角色轰了个彻底。结束了吧？明亮的射线当中，两个角色的生命飞快地倒退着，最终停在了个位的百分比。乔一帆的一寸灰攻击落下，数道斩击补刀成功，苏克萨尔击杀成功。虽然最终免不了被涛落沙明强力一击，但是到这程度，胜负已分。郑轩、枪林弹雨那微薄的生命，在星星二人不顾一切的抢攻下，终于也没能坚持下来。为此，消耗再多的生命，星星两位也不用在意了。宋晓的存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哪怕涛落沙明的状态再完美。